恋爱，七天七夜依然表白。男孩是小孩，时而看着窗外的天空发呆。 翻卷旧论的翻卷曾经偷偷弄下的喜笔他带，心想光前演绎着亲亲爱爱，疯狂着曾经的一代。 时间飞快地流过去，最新的一代变成了我的弟。看着过去的产品分泌上空气的脸，我们笑而不语。然无数人为之坚强，已经成为了过去，留在我们脑海里的只有美好的回忆。 也许我们的孩子看着我们的照片笑着，想起了我们陪着上一代歌唱的笑脸，再次唱起这首歌，你我是否会思念？思念起色的转眼变成遥远过去的今天。 那些年舞台上的他们不知何时早已离开，他们如今在何方？近来要去何方？杨家会变成什么模样？ 曾经叛逆的青年渐渐老去，哥哥渐渐变成了叔叔阿姨，抱着他们的孩子渐渐不把曾经走过的偶像都忘记。墙角迟回的卡带含蓄的人就在堆积，也许每一天变成了垃圾被他们自己丢弃。 在那一个十年，我们也许将改变，那时候成年的你喊我是否记得许下的誓言。再次唱起这首歌，你我是否会思念？思念起色的转眼